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在 gay 吧门口撞见乔家这件事儿，足以让郭林在一个月内出门看黄历。连着两个礼拜，他都是准点按时上下班，单位宿舍两点一线。虽说以前其实也差不了多少，但或许是心态不同，反正郭林自己都觉得这种反常带着很强的欲盖弥彰。沈军到底也没从郭林嘴巴里问出什么内情，耿伟把所有事情往郭林身上一推就算完事儿了。郭林的报告里只提了华淼塞了一张照片进他家，他一出调查组就知道了耿伟的事儿，然后就跟沈军做了汇报。至于到底打中他的那枪是谁开的，他也没有明确的怀疑对象。 妈的，你小子就给我编！ 沈军当时看完了报告就这么吼了一句，然后把郭林轰出了办公室。幸亏接下来没过两天，沈军就被安排出去学习了，郭林他们暂时被丢给了耿伟那队的队长监管，大事电话汇报，小事郭林可以自己做主。队长都在说呀，如果沈军这次学习回来是往上调动，那接沈军班的就非郭林莫属了。这种消息一向传得很快，所谓空穴不来风，没几天就连刘宇那边都收到了八卦。郭林接到刘宇电话的时候一脸的无奈。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聊了？ 你要真成了郭队就是我领导啊，不现在拍马屁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一向最识时务了。 拉倒吧，找我什么事？ 他才不信刘宇专门为了这种破事儿给他打电话呢。刘宇那边笑了半天才收住，勉强咳嗽了一声。 是耿伟说咱们几个也好久没聚了，晚上一起吃顿饭呗，我正好也有点事儿想告诉你们俩。 好事坏事？ 不太好说，因人而异吧。 刘宇心情不错，挂电话之前都带着笑意。等到郭林下班了才接到发过来的地点，竟然选在了郭林家常菜。郭林被耿伟拽进包间的时候满头黑线。 这地方一定是你选的？ 完全没有怀疑，郭林这是直接下判决了。耿伟也没有否认，光顾着笑了。其实第一次知道这家饭馆的人也是他，当时就觉得名字真是奇葩。念书的时候逢大考，他们几个必坑郭林一顿，他带头撺掇郭林赶紧去把这店给买下来，或者自荐去做个代言，说不定五百年前大家是本家呢。谁知道家常菜是越做越火，店越开越多，本尊郭林却还是个小警察一名。郭林真是从毕业开始就没来这儿吃过东西了，他翻了个白眼儿，对于耿伟那一脸碍眼的笑容眼不见为净。跟之前差不太多，就算是刘宇自己组局还是最后一个到。等他推开门的时候，郭林跟耿伟那边已经解决掉一凉一热俩盘子了。 哟，够速度啊。 等你啊，那非得饿死不可。 耿伟觉得刘宇要人等的毛病大概没得治了，明明警察最看重时间，这位却赴约从来不准时，真不知道将来谁看得上这种款。相比较而言，郭林总是比较淡定的那个。他看了刘宇一眼。 你这段的名目到底是什么啊？怎么我觉得是鸿门宴？ 你在缉毒组待这么久都要落出病了，别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被迫害了。 就是啊，绑架都轮不到你啊。 耿伟这句话接的几个人都乐了。刘宇脱了外套一撸袖子坐下。 哥们几个聚餐需要找什么理由啊？ 先拿起筷子垫了两口，在郭林和耿伟俩人都不相信的目光下，刘宇还是憋不住笑了一下。 好吧，我老实说吧，我要结婚了。 我操，真的假的？ 郭林和耿伟都愣了一下，耿伟更是一点不客气。 就你这种三无青年也有人肯嫁？哪家姑娘这么不开眼啊？ 刘宇手边的杯子差点没砸出去， 他翻出钱包往对面一丢。 家里给介绍的，人好，长得也漂亮，是老师。昨天我开口提，人家就答应了，准备今年把事办了。 耿伟把钱包拿过来看，郭林也凑过去。照片上的姑娘确实长得挺好看的，文静秀气，显得干净。只是刘宇这种跟介绍案发经过一样的语气描述着快要结婚的对象，让俩人都有点无语。郭林看了他一眼， 那你俩认识多久了？ 也没多久，俩月吧。 俩月就结婚，这也太快了吧。你平时看着不像是会凑合着过日子的人啊。 耿伟也有点意外，主要是从来都没听说过这茬。刘宇早就知道郭林会是这种反应，他耸耸肩。 我以前也觉得自己怎么着也得跟人处个一两年的再结婚，可是遇到他之后觉得时间也没那么重要。这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，你自己心里肯定清楚。 这话真不像是刘宇说出来的，耿伟一边啧舌一边摇头。 果然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啊。以前我们几个都觉得你这种木头这辈子是没戏了，就连大学里有个学妹约你一起去看电影，你这傻子都能买两排座位，理由是个子高，坐前头挡人视线，不好让人学妹跟着坐后排。哎，我这嫁女儿的心态到底是怎样啊？ 耿伟唉声叹气的一边吃一边喝，郭林和刘宇看他演得挺投入，也没人打断的，各自端起杯碰了一下。郭林一脸诚意的祝福： 恭喜了兄弟。 谢了。 刘宇其实也没想到自己会是第一个解决终身大事的，他歪头看了郭林一眼： 哎，我一会儿还要值班，不能碰酒，饮料意思一下吧。说起来，耿伟那种不靠谱的就算了，你这么多年一直单着是为什么？ 我操，别以为我不搭理你们俩，你就随便当面重伤我。什么叫我不靠谱啊？ 旁边嚷嚷着抗议的没能如愿加入话题，郭林对于刘宇的问题只能笑笑。 没遇到合适的呗。 少奇，你真的不考虑？ 我跟他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突然听到少奇这个名字，郭林下意识地皱起眉，反而是旁边耿伟夸张地哈了一声。 那种大小姐郭林才伺候不起啊，她就适合那种小媳妇儿，往那儿一扔不吭不哈，什么不多问，就在家听话养儿子的。 这倒是。 刘宇难得意见跟耿伟保持一致，两人笑着碰杯干了一杯，郭林则是翻了个白眼儿，不予置评。 相夫教子，乔家横看竖看也不可能跟这个词扯上关系吧。 郭林本来想自嘲的笑笑，结果当脑子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在想什么的时候，尴尬的上扬弧度都来不及卸下，他有点心慌的愣了一下，连杯里的酒洒出来都毫无所觉。不过旁边笑得嘻嘻哈哈的两人也根本没注意他的反应，不然耿伟一定不会放过他现在这种如同被人踩了尾巴的表情。操他大爷的，郭林竟然有点想哭了。后面这饭呢，郭林根本吃得浑浑噩噩，就连后来耿伟扯了半天话题，说自己最近看上野猫挺有意思，不过还没下手的打算之类的都没有插过嘴。等耿伟和刘宇意识到他很反常时，已经差不多可以散伙了。